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住我一起皈依三宝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66页，466页，我哋从第三行睇起。本章下云，本章是第八章，48愿的24章里面的第八，48愿里面的第15和16。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于1000劫悉共计较，计是计算，较是比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这句是经文，佛讲得很清楚，经文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，世尊为我们转达，将弥陀经文为我们直接讲一次，所以无量寿经由阿弥陀佛亲自说法，世尊转述，这部是无比稀有殊胜的经典。佛讲，假使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，这里是指我们娑婆世界，我们娑婆世界所有一切众生通通都成圆觉了，圆觉比阿罗汉高，高一个等级，圆觉上面是菩萨，菩萨上面是佛，他的定功智慧德相都比阿罗汉高一等。那些人在几长时间呢？在1000劫，10000是10000，8000是100000，在100000劫这么长的时间，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都成圆觉，那些圆觉用这么长时间共同计较，在这里计算，在这里较量，若能知其数量者，知什么数量？声闻，记录世界的声闻，天人到底有几多？阿弥陀佛善巧方便，用这个比喻来跟我们讲，他们讲不出来，他们数不清，真能他能够知道计得清楚，阿弥陀佛就不成佛。那现在阿弥陀佛成佛了，换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成就，我们地球上人讲大成就者，极乐世界个个都是大成就，大成就的人其数无量。下面念老同我们总结了3句，总显佛寿无量，人民寿命无量，国中弟子无量，声闻弟子 无量无边，这三种无量。三千大千世界者，乃一佛所化之境，一转化教化的范围。二，虽微山为中心，合四大洲日月诸天为一世界。我们现在讲的太阳系，太阳系是一个世界，中间是须弥山，太阳系在须弥山周围旋转，它里面有四大洲，有日月，有诸天，诸天是指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二十八层天，这里是讲一个世界。如是之世界即至一千，这个太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我们讲它是太阳系，实际上搞错了。黄念老是个学科学的，我碰到他的头一日，第一次碰到他，他就跟我讲这个问题，很多人搞错了，我说我亦看错了。一个单位世界是什么？他讲是一个银河系，想下啱啊。太阳系确实是在银河系的边缘绕一圈，它当中中心确确实实是银河系的中心。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，科学家跟我们讲是黑洞，有非常强大的引力。玛雅的灾难预言就是指2012年12月银河对齐，就是银河的黑洞，就是中心和太阳地球在空中排成一条直线，这引起很多人恐慌。为什么？银河的核心引力非常大，怕的是将太阳表面上的火焰将它拉伸拉长了，太阳就会干扰到地球。最轻的干扰是地球发射的卫星全部都没了，都消失了。这种是最浅的，影响通讯，影响航空航海。如果严重的话，到达地球边缘的时候会引起最大的灾难。太阳是一团火球，一细块落在地球上，地球就受不住了，就会完全毁灭。所以大家怕的是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终于已经过了，是不是玛雅预言不灵呢？它是科学里面的一个大问题，有科学家研究紧，希望它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。世间灾难确实2012到现在好像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科学家跟我们讲，近代量子力学家，我们的意念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念头和外面环境有密切的关系，这个是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的。发现什么？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们发现，研究到最后的结论，物质现象是从心理现象波动产生的幻象，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跟佛经上讲的相同。佛经上跟我们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句话很重要。我们心想善，那世界就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心想不善，那世界就麻烦，就灾难来了。从心想生， 善的标准和自性相应，自性就是天道，就是大自然，是大自然的规律。如果和大自然的规律相应，那就是善。大自然生生不息，无事心，所以圣贤的心完全随顺大自然。所有宗教里面的创始人，他们起心动念亦能顺从大自然， 那是 好的。好像中国古人提出来的五伦是顺乎自然的，五常是顺乎自然的，八德是顺乎自然的。好啊，中国老祖宗我们相信万几年前就知道了，就顺从了，世世代代教我们，我们不顺从自然为逆自然，亦不过是最近200年。从哪里来的？跟西洋人学的。西洋人物质文明发达，就破坏自然定律了。他们要人定胜天，人胜不到天的。到最后麻烦还是要自己承受。顺乎自然是最美好的，违背自然就会有灾难。现在违背自然的事情太多了，比地球带来的灾难不少，甚至气候变化都是科学技术造成的，违背自然。人体亦是这样，人体如果能顺应自然，我们怎么顺应？对身体没有念头，对整个身体没有任何念头，好像婴儿一样，婴儿对他身体没有念头，所以他身体健康。为什么老人身体不健康？老人对自己身体念头时时刻刻关心，壮年的时候不在意，老年的时候退休了，日日就想着身体，为什么这里痛那里不舒服，你想哪里哪里就出毛病。最健康的想法点呢？什么都不想，难啊，什么都不想就不容易做到。阿弥陀佛教我们的方法太好了，专想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，那就顺乎自然。好像婴儿一样，婴儿从来不会想我这个器官那里有毛病，他没想过，所以他不会有问题。好有道理的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中国人讲老少老少，老人要向小孩子学就会健康长寿。佛教里面菩萨修行有婴儿行，有这样的一个法门，观察婴儿，学婴儿那种模样，用现在的话就是完全随顺自然，没有自己起心动念去做作，那就最健康。这个道理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，那就证明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心想要善，顺境顺善好啊，不要有妄想，不要有杂念，身体就会健康。妄想多了，杂念多了，什么毛病都生出来了。这个道理要懂，是真理不是假的。一个小千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，以小千世界为单位，1000个小千世界就叫一个中千世界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，即1000个中千世界就叫一个大千世界。一个大千世界有几多个银河系呢？ 有10亿个银河系，就是1000×1000×1000，有咁多银河系，咁系咩啊？一转佛嘅教化区，释迦牟尼佛无量寿，冇死啊！喺呢度表演有生老病死，佢嗰个世界又出现啦。佢咁大嘅教区，每个教区佢都要现身，身点现嘅身系圆，众生就系圆，众生想法佛就现前，众生唔想法佛就灭度啦。佢冇意思，佢冇起心动念过，好似楞严经常讲嘅，佢完全系恒顺众生，随心应量，随众生嘅心，众生心有感，佢就有应。众生想见咩身相，佢就现咩身相。古时候印度人希望见到印度传统讲嘅圣人，圣人系点嘅？32相80种好，佢就示现嗰种模样。印度人一睇佢出现欢喜，佛出现喺世间为我哋表法，做榜样俾我哋睇。前面30年系表现成而家所讲嘅知识分子，好学多闻，19岁出家，放弃皇位继承权。为我哋表现，照佛法嘅意思嚟讲，放下烦恼障，出去求学。学咗12年，觉得非常唔理想，冇办法解决问题。解决咩问题？生老病死苦，解决唔到，所以放弃啦。这个放弃，佛法里头讲嘅放下所知障，真正解决嘅智慧方法，唔系学嚟嘅，系自性里头本有嘅。所以去菩提树下入定，喺入定中，经常记载系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，佢开悟啦。开悟之后，就开始教学，最初在鹿野苑读五比丘，他们跟他有关系的都是亲属。第一个正阿罗汉的娇尘如尊者，以后学生逐渐多了，最后的时候学生一共有1255人，这些都是出家弟子，常年跟住佛嘅，佛去边度，佢哋就去边度。嗰阵时冇道场，讲经教学喺边度呢？喺树林底下，喺水边、树下，上随弟子。我哋有理由相信，仲有唔系上随弟子临时嚟嘅，跟释迦牟尼佛跟一个星期，跟10日半个月。3个月、5个月临时嘅，我哋相信人数唔会少过1255人，所以我哋估计世尊嘅常随弟子嗰啲大众至少有3000人，咁大嘅一个团体，好处理啊！夜晚都喺树下一宿。日头都出去托钵，吃完饭之后就开始上堂，世尊教学，同学研究讨论，那些以后被记载下来就成为经典。我们要问佛这么多经论，他从哪里学来的？谁教他的？没人。冇人教，点会讲出咁多嘢呢？有道理，有层次，丝毫不乱，系点嘅一回事？ 这些都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只要你将你自性那道门打开，你就见到了。我们有没有同释迦佛、同阿弥陀佛、同诸佛如来无差别？我们为什么现前不得受用？我们自性道门是关埋的，有障碍啊。什么障碍？佛同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三种障碍都叫烦恼。第一种，无明烦恼。无始无明烦恼，它是最底下的一层。第二呢，尘沙烦恼。尘沙是比喻多，就是分别。你有分别心，就是尘沙烦恼。第三个叫见思烦恼，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睇法。错误的睇法叫见惑迷惑，错误的想法叫思惑。思是思想。世尊为了教学，特别是初学，将极其复杂的问题将它归纳，好似见惑归纳成五大类，咁就好讲好教啦。思惑亦归五大类，呢五大类系轮回嘅根。换句话讲，有见思烦恼就有轮回，六道轮回。见思烦恼断咗啦，你将佢放下唔要，六道轮回就唔见啦。所以六道系乜嘢？六道系一场梦，梦醒之后痕迹都揾唔到。我哋如果将见思烦恼放下就醒啦，醒咗叫阿罗汉，六道轮回唔见啦。醒咗系点嘅？醒咗又一个境界出现，嗰、那个境界系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、四圣法界。十法界下面是六道冇咗啦，上面四层有，但是要知道佢仲系一场梦，六道系梦中嘅梦。十法界点造成嘅？系无始无明烦恼造成嘅。无明系对事实真相唔了解，完全错认咗，咁叫无始无明。如果无始无明一放下嘅话，觉悟啦。中国大乘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就是这种境界，真正觉悟了。觉悟了十法界不见了，假的。所以金刚经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十法界都是有相，都是虚妄的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就唔见啦，无明烦恼断咗，十法界冇啦。金刚经上同我哋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讲得一啲都冇错嘅。佛同法身菩萨，佢哋嘅睇法想法正确，完全系事实。十法界依正庄严，包括六道轮回，全是梦境。梦中所有境界你能不能得到？得不到，自以为得到了，那是你的妄想，事实上得不到。我们现在亦有了一些科学知识，我们现实能不能得到？我哋现实眼所见、耳所闻、身能接触到嘅六根接触到嘅六尘境界，系一件咩事情？能接触嘅六根，所接触嘅六尘，呢啲全都系起心动念、念头波动频率之中所产生嘅幻想。 这个频率有几快，有几高。弥勒菩萨同我哋讲，我哋用而家一般科学通常讲嘅，以一秒钟为单位，一秒钟佢嘅波动次数有几多个一秒钟。我哋而家用嘅数码电视，一秒钟系100，好似相机咁，100张菲林，一秒钟100张，所以我哋睇唔出破绽，好似真嘅。实际上，我哋呢种现象喺我哋面前，一秒钟频率高啦，系2240兆。一秒，2240兆，点计出嚟嘅？弥勒菩萨同释迦佛讲话嘅时候，佛问佢：弥勒系法相唯识专家，法相唯识就系而家讲嘅科学，所以弥勒菩萨系科学家。这些都是物理现象。弥勒菩萨佛问的是心有所念，凡夫，我们凡夫起个念头，那个念头我们感觉到，那个念头佛问了有几念，这个几念是微细的念头，有几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，有几色，色是心理现象，就是受想行识。合起来呢，相同色合起来就是佛讲的五蕴。五蕴是精神，是物质最细的。所有都是它组合的。金刚经常讲一合上一就是五蕴。五蕴是指有这样的一个现象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，这一坛子拍手弹指之间有32亿8千念，你睇咁多细念，一弹指有32亿8千念，100个千系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，咁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有人同我讲可以弹7次，7次320兆乘七就变成2240兆，咁高嘅频率，而家科学冇办法掌握，但系科学家相信用而家科学仪器可以探测到，就系掌握到1000兆分之1秒，而家嘅仪器，所以佢能将物质嘅问题解决啦。物质到底系乜嘢？系念头波动产生嘅幻象。物质从边度嚟嘅？从念头嚟嘅。呢个道理佛经上讲嘅，但系从来冇人将佢讲清楚、讲明白。点解啊？真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你就离苦得乐啦。点离苦得乐呢？我嗰个恶嘅念头全部都唔要啦，所有毛病就冇啦，一切善嘅念头提起嚟，乐就嚟啦，就离苦得乐啦。美国布莱登博士，我记得系2011年，佢哋有啲科学家在澳洲雪梨开会，通知我，我好像在香港，我没有去，我打电话给我们学院，学院派了8个人去听，在那里听了2日，回来跟我报告，他们头一日是量子科学最近的研究报告，我哋听到好欢喜，同佛法越嚟越靠近啦。第二日呢，专门探讨玛雅 2012的灾难预言。那些科学家里面确实是一半一半，一半人相信玛雅预言是真的，会发生灾难，另一半他说未必，未必是真的，认为不可能有灾难，一半一半。点化解？万一真的有的话点化解？美国科学家布莱登，他同大家建议，因为他是研究量子物理的，境随心转，一切化从心上升，同佛教完全相同。既然随心转，如果地球上的人能弃恶扬善，端正心念，咁灾难就能化解。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所以化解灾难念头，同一个道理，化解我哋身上嘅疾病，亦系念头。念头纯正，唔会有病。点解呀？细胞，每个细胞都系健康嘅。冇带病毒嘅细胞，你点会有病？老化的细胞可以恢复正常，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，老化的它能转成年轻，很有道理的。念头里头，我们学佛学了60多年，念头里头最善的念头无过于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这个念头，海贤老和尚同我哋表演过一啲，冇完全表演，完全表演大家恐怕吓亲啦。表演一啲，你睇佢年龄112岁，老啦，人系老啦，见佢系个老人，但系头脑清楚，唔迷惑，唔似一般老人迷惑颠倒，佢头脑清楚清晰。身体健康，一日仲劳动喺田道做嘢。往生嗰日佢夜晚走㗎。嗰日从早到天黑，佢喺菜园道做咗成日。真係一日唔做，一日唔食。佢冇放低佢嘅工作。到天黑啦，有人同佢讲，老法师，天黑啦，唔好做啦。佢回答讲，快好啦，做完我就唔做啦。大家都冇在意。佢做完啦，夜晚就往生啦。真嘅就唔再做啦。到第日諗下，老和尚嗰句话好有意思。佢预知时至。真嘅，几点几分几秒走佢都清楚。到时候阿弥陀佛嚟接引佢，佢走啦。到底系几分几秒冇人知道，因为嗰阵时大家都瞓着咗啦。大家只知道琴晚老和尚有啲异常，因为老和尚念佛从来唔敲引磬嘅，琴晚念佛敲引磬。老和尚念佛从来只念几声大声，以后都是默念。琴晚佢念佛嘅时间好长，念出声时间好长，都是平常冇嘅。大家都瞓咗，佢仲喺度念。到大家一觉瞓醒之后，睇老和尚走咗啦。老和尚有冇本事表演？112岁仲好年轻。有冇可能？可能。点解唔表演？呢种表演太奇特啦。怕大家唔会理解，仲更加毁谤。老和尚唔系人，系妖怪。会惹起好多麻烦。所以佢好正常，表演精神好，体力好，头脑清楚，咁就好啦，就得啦。我哋睇嗰隻光碟要识睇，要细心去睇，越睇越有味道。 老和尚将无量寿经点点滴滴全表现出来了。所以我说他的光碟是无量寿经的总结，我们要将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，确实会开悟，你在里面会明白好多好多做人的道理，你会在这个现实社会里头一样离苦得乐，一样得大自在。咁讲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念头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，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，重要的是信心，秘诀就是专一。老和尚常讲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他老人家的功夫就是一个专字，专念阿弥陀佛。一生他不识字，他亦不想识字，一生没读过一部经，一生没听过一次讲演。他的工作是耕田，在田里头，那些田是他自己开荒开出来的，自己一生前后开了百几亩地，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，种树，种上万棵种树。那些收成庙仔人不多，够了，多余的他不卖，他完全拿去救灾，边度有灾难收成不好，那些庄家生活有问题他去救济，所谓的人成千上万，他在这里行财布施。财布施得的福报，福报显示在哪里？健康长寿，每日劳动没休息的时候，而且非常勤力，你看他无论几时在哪里发起充满。发起充满是什么？在极乐世界，他在这里住和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，透出一个信息，他时时见阿弥陀佛，时时见到极乐世界，他为我们做证，他不会骗我们的，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人将来必定生净土，稀有难逢啊！我们好够运遇到了，遇到要相信。还有哪件事情比往生极乐世界更好的，你们去找看看有没有。我们这一生得人身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遇到净宗，在净宗里面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汇集本是真经，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讲的，下老用五种原译本汇集，没有改动一个字，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上有的，那就是如来亲口宣讲的。你如果怀疑，你业障太重了，同经冇关系，难得遇到。年功呢本汇集本，我呢一代以上嘅人，嗰啲老法师、老居士，冇几多个人遇到。点解呀？佢成书喺抗战期间，抗战之后虽然印过两次流通，份量好少。中国咁大，人口咁多，印个两三千本，一下就冇啦。律行法师带咗几本去台湾，送俾李老师。李老师一睇，前面一篇长序系佢老师写嘅，佢系梅光熙老居士嘅学生，无量欢喜啊！在台中就翻印了，讲过一次，自己好细心咁 将段落勾出嚟。段落就系我哋而家讲嘅科判，重要地方加以注解、微注嗰个版本，老师交咗俾我，佢就讲一次。佢微注嘅版本，连台中人都唔知道，一直到老师往生啦，台中同学要将老师所有遗留落嚟嘅嘢出版。做全集，我将呢一本交俾佢哋，佢哋翻印之后又还返俾我啦。我哋见到呢个版本更难得。1980年代，我喺美国认识黄念祖老居士。老居士当时注解啱啱做完，仲未印，油印嘅。油印嘅份量好少，大概几十本、几十套，好欠去，系向人请教嘅，寄俾人睇，请人哋修改，提供意见，翻去再整理，所以嗰个版本系未定本，我等唔切啦。见到有咁好嘅注解，越睇越欢喜，我就问念路。你有冇版权？佢话你问嚟做咩？有版权我尊重你，我唔敢翻印；冇版权我就大量翻印。佢听到好开心，冇版权，而且仲叫我同佢写篇序文，同佢提封面，我都照做啦。所以第一版我哋印咗10,000册，精装一万册，佢非常高兴。而家我哋用嘅版本改过好多次。这个是最后的定本，是我们现在流通的。未定本我们亦印过好几次，没人不喜欢的，太难得了。我们这么多年都依照这个版本学习，依照这个版本修行，每讲一次都有误处，次次都有误处，所以我将经教通通放下啦。古大德有句话，我依教奉行。咩话？一门深入，长时分授。金刚经常教我哋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乜嘢？释迦牟尼佛讲嘅，49年讲嘅一切法，我通通放下啦。我就依呢一法，咁就定啦。我讲经教学今年67年啦，我一生累积嘅经验，我嘅认识，提供俾大家做参考。我绝对往生净土。往生净土是得大圆满，一切法都证得了。在这个世间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试验，他开悟了，自性里头流露出真实智慧，为我们讲这么多经论，不用人教，没人教。人无可能有这种智慧，自性本自具足。能大师同我们讲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乜嘢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只要你见性，全都出嚟啦。无量相好，释迦在世嘅时候表现出嚟嘅就系32相。80种好，我哋要相信，都系为我哋做证嘅。冇人教佢，经典多份都系有启请嘅。人哋嚟问，佛就回答你，就同你讲解。我哋而家知道，问嘅嗰啲人都系菩萨、罗汉、应化嚟嘅。唔系凡人，凡人问唔出嚟， 必须要有几个内行人代表我们问。所以上垂众里面1255人通通都是大阿罗汉。大阿罗汉是什么意思？大阿罗汉就是法身菩萨，不是凡人。刚才讲的凡人问不出来，必须是真正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就是大阿罗汉，就是法身菩萨。华严原教初住以上，天台别教初地以上，不是凡人。我们应该要知道，那些人正所谓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那千佛是什么？都化身来做他的弟子，都日日来问请佛讲解，结集成经藏，留给后世普度众生，慈悲到极处了，僧团和合，冇唔和的，一切为众生，冇为自己名闻利养的。释迦的世家是皇族，他是王子，舍弃皇位咪咩呀？为众生，做国王度唔到众生，度众生要做老师，出家做咩？出家去做老师，一生为我哋做出榜样教学，开悟之后就教学，教咗成世，79岁圆寂，整整教咗49年，冇听过有边一日休息。呢啲地方我哋读经要留意，应该知道点个学法。所以大乘佛法是以开悟为标准为目标。学到咩程度可以去宏法利生开悟啦。未开悟嘅时候唔可以。点解呀？未开悟你系凡夫，你仲有烦恼，你仲有习气。要点开悟一门，一门深入。这一点希望我们同学要注意。为什么？不要学太多。学得多的时候你分心了，你精神集中不到，你妄想会好多。所以只准学一门，叫你日日想一件事情，想到无想就毕业了。不要搞太多，不要搞复杂。佢唔系学知识，唔可以讲学多闻。讲学多闻喺几时开悟之后？未开悟嘅时候系以开悟为第一，就系修定。你睇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开慧之后可以讲学。到嗰阵时学太容易啦。学佛同学好多人知道龙树菩萨大彻大悟，他是初地菩萨，他开悟之后将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教3个月就学完了。你能相信吗？我相信。我凭什么相信？我在六祖坛经道得到消息。你睇慧能大师唔识字，同海贤老和尚一样，一日经都未听过。五祖道场有禅堂有讲堂，佢都未去过。禅堂未去过，讲堂亦未去过，非常生疏。住喺庙道住咗8个月。神秀法师写首偈贴喺墙度，佢唔知道喺边度。从呢个地方就见到乜嘢呢？佢老实，佢唔乱走。五祖派佢去对房做嘢，佢8个月就喺对房。 除对方之外，佢边度都冇去，咁系乜嘢？定，佢定住啦，定生位呀。坛经里头有一段记载，法达禅师，佢学法华嘅，诵法华经三千部。我哋相信法华经好长，七卷，但系分量大，一日最多只能诵一部。三千部就要十年，十年时间完成三千部法华经，但系冇开悟。到曹溪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话呢部经我未听过。六祖唔会睇经，佢唔识字，听你读俾我听。你读咗三千部，读俾我听，佢就读俾六祖听。读到第三品《法华经》，我哋知道二十八品，读到第三品，六祖话得啦，唔使读啦，我全知道啦。同佢讲，佢就开悟啦。你谂下，开悟嘅人几简单？一部《法华经》听几句就得啦，下面就唔使听啦。如果咁学法，一部《大藏经》三个月够啦。所以我哋諗到龙树菩萨係真嘅，唔係假嘅。每部经只要翻几页睇下就明白啦。无论前面后面中间睇几页就得啦。一啲都唔假嘅。所以开悟係几咁重要嘅呢？你如果搞杂搞乱咗，你心里头时时諗住你有咁多妄想，有咁多杂念，而且仲时时到处攀缘，你点会有成就呢？一世都唔会成就。所以你睇海贤老和尚为我哋表法，我哋要感恩，要顶礼，就系一句专一专到极处啦。就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，佢得到咩结果？佢得到明心见性。因为他自己讲过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不讲。人家问他为什么，天机不可泄露，跟你开玩笑，就是不跟你讲。跟你讲你不懂。你老实念佛，念到一定程度就懂了。你不念佛怎会懂？你不老实念佛，这部无量寿经听不懂。海贤老和尚光碟你听唔出味道，甚至听下就唔想听啦。点解呀？业障重呀。呢个时候我哋先真正知道自己呢一生几够运呢？呢一生仲有咩諗头？就係諗到极乐世界，其他咩念头都冇啦。咁就叫得道啦。真明白，真回头啦。所以记住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唔系法唔好，法每个法门都好，法讲嘅都系自性流出嚟嘅，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但系你只能选修一门，你就成功啦。尤其是净宗，无论修何边个法门，你将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通通得生，呢、这个法门妙极啦。唔系话只有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，我念观音菩萨能唔能往生？我念地藏菩萨能唔能能？只要你一生就念呢一句，你将弟子放下，一定要回向极乐世界求生净土。我哋念其他宗教得唔得？得，只要专心。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回向求生极乐世界，通通得生。使唔使改变宗教？唔使。点解？所有宗教都系自性流出嚟嘅，冇例外嘅。所以宗教真嘅系一家。学基督教虔诚嘅基督徒，功夫达到成片，他如果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想求生， 见阿弥陀佛得唔得？得，用佢嘅功德回向，阿弥陀佛就接引佢。佢去到天堂啦，结果一睇，天堂就系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系天堂，其味无穷啊！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每个宗教都去佢理想嘅地方，到最后大家见面，你亦喺嗰度，佢亦喺嗰度，先有味道啊！咁就系、是、成个宇宙系一体，系一个自性变现出嚟。十波土都系心现无色变，十法界里头加上阿赖耶，阿赖耶系生灭心，系妄心。妄心通常叫佢做无始无明，无始无明系有生灭嘅，就系头先讲嘅一秒钟2240兆，就系讲佢嘅频率一秒钟，或者讲2240兆分之一秒，系咁嘅一回事。所以人一生最大嘅幸运就系将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唔再迷惑啦。你嘅抉择方向正确，冇话唔成就嘅。我哋回头再睇呢三千大千世界呢段文字后头讲，最后又以一千乘众千乃得大千。如是三道以千乘之，故曰三千大千世界，实际只是一个大千世界，而非三千个大千世界。三千大千世界具有十亿个单位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讲的银河系，具有十亿个银河系。现代天文学家以初步发现宇宙中世界无量，人现皆知太阳及九大行星等称为太阳系，地球即太阳系中之一员，绕日运行。言之，太阳不但自转，且亦绕一银河星云之中心。初步，而家科学家讲嘅黑洞，黑洞是天体，绕住黑洞运行约20000000年，绕行一周。太阳绕银河系绕一圈要几长时间呢？2亿年。太阳是银河星云中之一颗行星，银河星云约有1000亿个行星，行星就是太阳，这个大星系里头有几多太阳？有1000亿。宇宙中有无数之星云，星云本身亦在运动，银河亦只是宇宙更大天体中之一员，如是辗转扩大不可穷尽。当前天文学上之发现，以初步证实经云之世界无量，这些被科学家证明了。至于三千大千世界，乃一佛所化之境，是一尊佛他的教区，他教学的范围有这么大。佛无量故世界无量，愿闻大意为三千大千世界之一切众生皆成缘觉，以其神通之力共同计算，皆不能知阿弥陀佛受量，以及极乐世界的人民受量，以及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数。极乐世界到底有多少人？我们地球上有70多亿，极乐世界无量无边，没人能计得出来。每日每个时辰每分钟，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往生到极乐世界有几多人？那些都是无比幸运的人。为什么？他们一大半 都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。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，建立极乐世界接引众生，一生圆满成就无上菩提。以什么人为对象？以现在受苦在极痛苦的六道里头的众生，所以他头一个是度六道众生，然后先是四圣法界，先是声闻缘觉菩萨那些人。这些人都是主要的是度六道轮回众生。六道轮回众生太可怜了，太苦了，他们很难回头，必须有最善巧的方法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他能接受，他能在短时间内成就，慈悲到极处啊！诸佛当中找一个咁慈悲的人都找不到了，我们遇到是几咁幸运的呢？到达极乐世界之后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一切法门都很快就通达了，所以在极乐世界你亦好快就能修足福慧。点解呀？你同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。我哋而家冇呢种能力，无量无边身做乜嘢？去一切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去嗰边供养。供养系修福。去嗰边闻法，闻法系修慧，福慧相受，所以好短时间你福慧就圆满啦，你福慧就具足啦，福慧圆满具足就成无上正等正觉啦。成无上正等正觉之后去边度？到嗰阵时完全了解成个宇宙遍法界虚空界原来系一体，你就回归自性啦。自性喺净土法门叫常寂光，换句话讲，你就回归到常寂光，回归到常寂光，身土境界都冇咗，变成一片光明啦。一切诸法都系呢一片光明，光光分唔开啦。我哋而家呢间房里头十几盏灯通通着咗，光同光互融。你话呢度光系边盏灯嘅光，分唔开啦。一体嘅呢、这个叫法身，法身就系常寂光，常寂光就系法身。梵语名称叫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咩意思？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，我哋就知道啦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法身喺边度？就喺我哋眼前。我哋都喺法身当中，我哋冇办法离开一切处，冇办法离开一切时，一切处一切时就系常寂光，肯定一体，一体一体嘅核心性充满德行，万德万能，万德万能里面第一德系乜嘢？爱国宗教讲爱，佛教讲慈悲。这个时候是什么现象？爱心遍法界，慈悲遍时空，一切时一切处充满慈悲，充满爱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是法身佛。法身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从它而生，就是能大师后面那句话讲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就这样的意思。这个爱是真爱，因为里头无分别无执着，不附带任何条件，爱一切众生就同爱护自己完全一样。古人比喻得更贴切，好似爱眼咁，我哋爱护自己双眼， 爱护一切众生就好似爱护自己双眼咁。呢一愿我哋就学到呢度。我哋再睇下面一章，下面系第九章第十七愿、四十八愿第十七、十七亦非常重要。诸佛清叹愿就系中国佛教古大德讲嘅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，互相赞叹比咩都重要。喺成个宇宙里头，遍法界虚空界里面，若要佛法兴，就要诸佛互相赞叹。互相赞叹之中，冇一转佛唔赞叹阿弥陀佛。点解？将自己教化范围内嗰啲好难度嘅众生，点呢？通通劝佢哋念佛去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就成功啦。所以嗰啲难度嘅往往成佛比嗰啲好度嘅快，唔知快几多倍。呢个系事实啦。诸佛赞叹呢个诸佛里头有释迦牟尼佛喺里面。释迦牟尼佛如果唔赞叹阿弥陀佛，如果唔同我哋介绍阿弥陀佛，我哋点会知道呢？冇可能知道。通过佢嘅赞叹，同我哋讲弥陀经、讲观无量寿佛经、讲无量寿经，我哋先明白。所以赞叹几重要呢？因为诸佛赞叹，嗰啲人相信啦，嗰啲人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通通系诸佛赞叹所成就嘅。介绍人嘅功德不可思议，掉转头嚟对介绍人要感恩戴德，咁系理所当然嘅。我哋睇第十七愿，亦系善导大师称为四十八愿中最真实嘅五大愿，呢愿系第四大愿。第一，定成正觉，佢意气几肯定；第二，光明无量；第三，寿命无量；第四，诸佛清叹。我哋睇经文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众，无数诸佛若不共清叹我名，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呢一章就系一愿。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又第十七、四十八愿嘅第十七愿，诸佛清叹愿，清者清扬，叹者赞叹。看亦若我作佛时，令我明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，诸佛各于弟子众中，叹我功德国土之善，诸天人民冤动之类，闻我名字，皆悉踊跃来生我国。呢段系汉译本嘅经文，吴译本嘅经文同佢差唔多。望西云，日本净宗嘅祖师大德，佢讲六八愿众，六八就系四十八，四十八愿众，此愿至要，比咩都重要。若无此愿，何闻十方？如果冇呢愿，十方世界边个知有阿弥陀佛？边个知有极乐世界？我等今直往生教者，偏此缘因善思念之。我哋对呢一愿要顶礼，要感恩啊！点解啊？人真信啦，佢依一生成佛去啦。你如果批评令初信嘅人改变信仰，对佢产生怀疑，你就将佢呢一生往生去极乐世界成佛嘅机会断咗啦。呢种叫断人发身为命， 断人发生为命的罪，比杀生的罪，比杀他生命的罪重重。杀人生命堕地狱，咁断发生为命一定堕无间地狱。将来地狱罪报完咗之后，再得到人身，生生世世如此，不闻经法，呢种罪太重啦。你就知道，反过嚟随喜赞叹，咁功德大啦。唔单止成就人，将来自己成就，呢一点唔可以唔知道啊。下面系念老讲嘅，蒙西以为。若无此愿，憎我等身在娑婆秽土，六道轮回里头，如何能闻彼土之教主与佛刹之名字？彼土教主就是阿弥陀佛，佛刹名字是极乐世界。彼佛、彼土，圣妙功德，清净庄严。若未曾闻，又何由发起求生彼土之圣愿？呢句正是关键之所在。所以古德常同我哋讲，令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佢已经行喺正道啦，你将佢改道，你要叫佢行入误区，呢个责任背唔起呀。故今日我等能闻净土法门，实由此愿之力。咁讲系真嘅。我哋而家能听到呢个地球上，喺我哋呢个国家之中，呢千几年嚟，自从慧远大师系汉朝佛法传到中国，远公大师在庐山建立佛堂，123个人求生极乐世界，个个往生。远公自己往生的时候跟大众讲，极乐世界之前见过三次，定中见到的。念佛打坐入定的时候三次见到，没有跟任何人讲。这次是第四次，佛来接引他要往生，而且见到莲舍在他之前往生的同学通通在阿弥陀佛身边一起来接引，而且他还能指出连哪一个人名字都叫得出来。佢系为我哋做正传，我哋读呢啲典籍，净土圣贤录、往生传，当佢当做古仔嚟睇就错啦。佢哋都系嚟同我哋做证明嘅。从远公一直到而家，每个朝代好多人念佛往生啊，任何宗派都冇净土殊胜。点解啊？净土容易。净土主张大业往生，其他任何一个法门都唔大业，冇大业嘅，一定要自己断烦恼，提升自己境界。你烦恼习气断唔到，你提升唔上去，呢个法门唔使，只要相信，只要想去，愿就系我想去，你睇几简单，有真信。有切愿，下面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得了。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专念着重在专字，不可以杂。海贤老和尚又被我们遇到了，他老人家将一向专念表演得淋漓尽致，跟我们讲好像他这样就成功了。实际上他念佛往生早就成功了。我深深相信 他二十岁开始念佛，最多二十五岁他功夫成片。换句话讲，他如果寿命不要啦，他就能往生。能往生而不往生，他是个特别的例子，是受阿弥陀佛嘱咐，要他来为我们做正转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你看，我们在世间遇到的困难，阿弥陀佛知道啊，早就知道了。反对汇集本，反对黄念老的注解，反对我们依这个版本修行，而且反对的人多，反对时间之长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我们真的遇到大灾难了。好在我相信老师，我的信心从这里来的。这个法门是老师给我的，传给我的。老师绝对不会害我。我对老师有坚定的信心，所以我曾经讲过，全世界人反对，我仲是依教奉行。人家都不收，我仲是依这个法门收。为什么？我感恩老师，所以我能坚持。这么多人，那段时有这么多人，还有在杂志报纸上有些单张印出来，好像传单那样的，有人送给我，我在澳洲，我全部将它送在韦陀菩萨脚下，将韦陀菩萨请上，将他们通通摆在韦陀菩萨脚底下踩住，韦陀菩萨去处理，我就不理了。我想不到阿弥陀佛早就知道派海贤老和尚，一直到《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》这本书成就了，老和尚见到了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，大概也跟他约定了，到几时你见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。所以老和尚见到那本书的时候无量欢喜，如获至宝啊，拿在手里主动要求人同佢影相。老和尚一生从来冇主动叫人同佢影相嘅。呢一次佢头一次，諗唔到影完相三日之后就走啦。佢就等呢本书。呢本书前面讲嘅为我哋做证，证明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四十八愿接引众生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佢前面是证明呢个根本而话，后面就是针对我哋呢次遇到嘅灾难，证明下莲居汇集本系真经，唔可以怀疑，字字句句系五种原译本嘅经文，冇改动一个字。咁系呢次汇集嘅好处，佢自己非常谨慎，汇集之后又校定咗十次。派人找他麻烦，一定做到尽善尽美。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部经，不敢用自己的文字去找经文，八十三部经论，一百一十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总共一百九十三种，在那些典籍里面将它抄下来注经，正知正见。所以经是汇集的，注解亦是汇集的，妙不可言。第三个是为我们做证明，我们这批人这十几二十年来依照这个法门修行没错，依照这个法门修行，在这几年当中往生的人，我听过我亦见过，谁尚稀有，边会是呃人的呢？贤公老和尚为我们一表法，我们的信心就回来了，不像好像以前那样摇摆不定，半信半疑，现在死心塌地了。那些人回头的人将来个个都往生，不退成佛，他功德几大呢？又何况 仲附带海庆老和尚，仲有海贤老和尚的母亲，更不可思议。在家念佛的女众，她往生的时候，那时很困难，海贤老人揾副棺材都揾唔到，所以只用薄木板简单咁钉个棺材，将佢母亲落葬。佢系孝子，总觉得心里头有愧，对唔住母亲。八年之后环境好转啦，佢就想树碑改葬，将坟墓挖开，棺材一打开人冇咗。棺材里头只有钉棺材嗰几眼钉，几眼钉咋。人去咗边呢？冇人知道。中国古时候有个例子，达摩祖师。原籍亦被人埋葬咗。但是过咗几个月之后，有家乡人从而家嘅新疆嗰时西域返到南方。同大家讲，他们在新疆见到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担着支棍，上面挂了一只草鞋，他打赤脚，大家不相信。他往生好几个月了，都埋葬了，你们怎会遇到？将坟打开，棺材一打开，里面一只草鞋，跟他们讲的情形完全一样。咁系咩？菩萨化身，唔系凡人啊！所以海贤老和尚嘅母亲尸体唔见咗，大家认为可能亦系菩萨化身，同在家女众做个好榜样，睇人哋走得几潇洒，86岁话走就走啦，都系预知时至。所以呢啲地方我哋都要特别留意，增长我哋嘅信心、愿心、坚固嘅愿心，我哋要跟进，咁先叫究竟了脱。第二样全系假嘅，84000法门到84000种唔同根性嘅众生，唔系普度。念佛法门是普度，无论什么法门通通得度。一门就是一切门，一切门就是这一门，这一点要懂，不懂你佛就白学了。所以对一切法门尊敬，就好像善财童子53参咁，善财修什么法门？修念佛法门，点知噶？第一个善知识教佢嘅，第一个系乜嘢？先入为主。中国人有呢种意识，印度人亦一样，先入为主。德云比丘，40华严叫吉祥云比丘，同一个人。呢、这个第一个访问嘅，佢系修波州三昧。专念阿弥陀佛，所以我哋就知道善财童子学咩法门？专念阿弥陀佛。当中51位善知识代表无量法门，代表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中门教下，咁分系中国人分嘅，代表所有法门。最后一个法门。第53，普贤菩萨10大愿王道归极乐，你睇一头一尾，我哋就明白啦。善财童子系修念佛法门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成就咗大方广佛华严。我亦系睇懂呢个地方，我将华严经放弃啦，转修净土。华严讲了4000多个钟头，好难得啊！我希望将来有年轻人跟住讲落去，能有一部完整的华严 法华这些大经大论留给后世。我们自己年纪大了，时间不够了，不是不喜欢，非常喜爱，但是不是一生成就的，一生没可能成就，回到念佛绝对成就。我要行有把握的路，冇把握的是冒险的路，我们不行得，冇这种本钱。有无量寿可以，我冇无量寿，所以要行近路，要行直路。这一愿亦是提醒互相赞叹是几咁重要的了。法门都好，要赞叹，唔好比，我比你高，你比我高，比亲都堕地狱。点解毁谤法门？那个法门是佛讲的，你毁谤佢是毁谤佛法，毁谤佛法的必堕无间地狱。呢一点要知道，唔单止法门，唔同法门要互相赞叹，对其他宗教亦要互相赞叹。点解世界先会有和平。如果嗰个宗教，我嘅高你嘅低，我要将你消灭，咁世界上就永远离唔开灾难。你哋如果批评嘅话，要负呢个因果责任。我哋希望宗教都能和睦相处。宗教能和睦相处，点解同一个宗教里头嘅派别唔和睦相处呢？我哋以前同大家喺一齐学过三学兴衰，呢三学就系中国佛教。三学第一个系律，第二个系禅，第三个系教。律就系律宗，系佛教入门初学嘅守规矩。第二个系禅，禅系修定、修戒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回归清净心。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，所以戒的目的是清净心。你如果到处同人比，你的清净心在哪里？本身就将戒律破光了。那个戒不单止白学，学戒还做罪业，无功德做罪业。咁唔可以唔知道㗎。咁禅呢係修定，教係修慧，就係戒定慧三學。所以呢个教里面包括大乘教、小乘教、显教、密教，教就用一个觉节做代表。你睇清净平等觉，禅如果得平等心，禅成就啦。戒要得清净心，心清净，冇分别，冇执着，先证菩萨。有分别执着唔得噶，凡夫啊！你哋基本嘅道理唔懂唔得，所以律禅教都系释迦牟尼佛传嘅。你批评边个都系批评释迦牟尼佛，批评嗰个支派嘅祖师大德。批评佢里头所有嘅修行人，你唔堕地狱，边个堕地狱啊？要知道系一缘，系佛讲嘅。世界上各个唔同嘅宗教，唔同宗教通通系自性流出嚟嘅。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呢万法里头包括宗教，系一体嘅，一体就唔分得。就好似我哋人身体，身体系一个里面器官好多，外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，各有各嘅功能，各有各所思，互相合作。如果佢哋打起嚟，我唔赞叹，我毁谤佢，咁人唔系就冇咯，死路一条。甚至讲到每个细胞功能都系平等嘅。你呢个人先健康先幸福啦。如果每个器官都独立，都争性，都斗争， 咁人就系必死无疑。世出世间一切法和为贵呀。点解唔和睦相处？点解要斗争？斗争系毁咗自己，亦毁咗人。社会大众所受嘅影响重大，影响乜嘢？社会大众对宗教唔信任，都唔系好嘢。你睇佢哋自己互相斗争，所以我哋明白啦。我哋只有赞叹，冇毁谤。人哋毁谤我，我赞叹佢，绝对唔可以毁谤。点解？我哋唔可以谤佛，我哋唔可以谤法，唔可以谤祖师大德。要为社会大众做好榜样，各人根性唔同，佛应机说法，讲出无量法门。呢无量法门里面就包括各种唔同嘅宗教，所以世界宗教系一家，系真嘅唔系假嘅。赞叹太重要啦，赞叹而家讲就系宣传。国家仲有宣传部添，你睇几重要？法藏求愿明闻十方者，唔系好明呢一点，一定要知道。佢有个原因，只为普摄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究竟成法，佢系为咗咁，佢系用佛号。作为修行的方法，修行的方法就是名号，名号就是修行的方法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可以翻成中文字，为什么不翻？尊重不翻，不是不翻得，阿翻做无，弥陀翻做量，佛翻做智，或者翻做觉。他的意思是无量智慧，无量觉悟。好，每一转法都是无量觉，都是无量智慧，而且一切众生本来是法。你看他的名字多好，为什么？他是圣德，是圣德的名号。圣德是一切众生共同的，用众生共同的圣德来做修行的方法，妙极啦！所以只要念阿弥陀佛，就将一切法全念尽啦。唔单止佛法，佛法呢两个字亦可以概括一切法。实际上系一切法，就系《坛经》上讲嘅：破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万法嘅总号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一切法的总名号，是圣德里面的第一德，称号里面的第一称号。好像我们中国的汉字那样，中国汉字编排顺序，第一个就是一字，一就是道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法。这个一代表道，所以阿弥陀佛就是这个一的意思，将它摆在最前面，不是随便讲的，它很有道理。等我们听到心欢喜心，所以弥陀的心要知道，只为普摄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究竟成法。你睇几难得，我哋要感恩。我哋点忍心破坏呢？忍心破坏嘅系无知，系唔懂佛法嘅人。真正懂佛法嘅人绝对唔会做呢种事情。好，而家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呢堂系我哋呢一年最后一堂。讲到互相赞叹好啊，我哋记住呢一年之中，我哋加强互相赞叹，唔好批评人。 人哋批评我接受，唔好讲话，回佢嘅就系阿弥陀佛。心里头要清楚，要明白，同人唔好争，乜嘢都好。真正嘅好，将来往生做出个好榜样，咁就系最好圆满嘅好。好多谢大家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健康长寿。多谢大家。